讲呢个教律呢，咁啊亦都是被公开，因为冇秘密。相信咧，大家对呢个问题咧听得好清楚啊。咁而且每一条教里边咧，同佢呢个挨板嘅地方就是、绝对唔准做。但系每一条教里边咧，佢都有呢个方便喎，都有呢个开源啊，包括饮酒食肉。在呢个正常嘅环境之下，一个持戒受咗戒嘅人咧，绝对不能饮酒，不能食肉。假设咁讲啦吓，仲有其他嗰个男男女女。但系如果有某种情况之下咧，佢又可以做噶嘛？唔系话挨板噶，不过一般嚟讲咧，就认真系挨板，冇得转弯。但系有阵时咧，系可以转弯嘅。在呢个戒律里边咧。亦都讲得清清楚楚，嗱，好似打个比例，嗱，咁啊，和尚啊做做下，咁啊下边一句你咁啊，佢唔做喎。在我哋中国啊，真系唔通嘅，好多人哇，法师点解做咗你唔做啊？咁啊得点？其实咧，如果和尚即系还俗，做做下唔俗啊，系天公地道嘅事啊，我哋戒律里边都准许噶。准许噶，有三次来回，嗱，好似我做咗两年，谂呢个生活我都系唔得嘅，吓，咁咪就 goodbye 啦。但系你就规规矩矩，我嚟嗰阵时，我系依正手续而嚟，拜师傅受戒。咁啊，今日咧，我觉得呢啲生活咧，我唔习惯，小事，你就依正手续坐戒。你就翻去啊！咁啊，翻去可能尘世俗啊，所谓尘俗之事啊，咁啊，亦都好繁复啊，啊，都系出家先正得，亦都欢迎你可以再翻嚟，但系唔系翻嚟个边咯，亦都要依正手续，从前嘅院过去，依正手续剃头，正式受戒啊！过咗两年咧，都系唔得啊！你又可以翻去，咁啊，第二次啦。啊，咁啊第三次咧，你就考虑清楚啊！啊，咁就不能勉励啦。咁啊，我哋戒律里边咧就有几次来回噶。全世界啊，个出家人嗱，好似呢个印度啊、泰国啊嗰啲小城国家咧，所谓七人咧，嗱，我哋泰国呢个皇帝啊，咁啊佢都出过家噶噃。啊，咁佢一个月咧，咁佢又翻到皇宫了。只是中國呢，我們舊時的老祖師呢，一個不出家裡面發心放下啦，都不如永遠啦。但是戒律裡面呢，沒有一條這樣的戒，沒有注定呢，你要永遠出家，是隨時歡迎你來，但是隨時呢，歡迎你送你回去。總之來越清楚，回去越都清楚。出家是一件最光榮的事，即使你回屋企呢，亦是一件最光荣的事，不是偷偷摸摸，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法律规定有三次来回，咁啊，当然最好呢，你就一次过啦，系嘛，咁啊好欢迎啦，系嘛。但是呢，佢亦有一个宽容之处，所以我哋呢，每一门学问呢，你要研究清楚。佛法呢，是最圆融，是最平等，是最讲道理，绝对呢冇一样嘢呢系秘密嘅。咁所以我哋呢个秘密教点样解释呢？今日咁亦有两样，一种呢就叫做秘密教。点解叫做秘密教呢？就约啊，呢个众生呢方面讲啊，就系佛说法嗰阵时，比方座上呢有一千个弟子喺度听佛讲经。咁啊，佛讲经咧就系一样道理，可是佢啲听众啊，嗰啲弟子咧，由于佢呢个根性啊唔同，所以佢接受咧，有啲人听到咧，啊咁啊好合我个心事噶，合我个心理噶，但系嗰个人听到咧，佛咧好似同我讲话喎，亦都好合咧我呢个心理喎。但是由于每一个人的程度不同，但是每一个人听到呢都好像佛呢跟他一个人讲呢 咁嘅味道。咁所以一音说话啦，但系异类觉得解，大根性嘅人听到咧，得到呢个大根性嘅利益；小根性嘅人听到咧，系小根性嘅，大家都唔知嘅。总之个个得益，你唔知我得到乜嘢嘅利益，我亦唔知我得到乜嘢嘅利益。咁啊，因为咁样啊，彼此互不相知啊，我哋就叫佢就废物化。系在呢一方面嚟讲啊，就绝对唔系咧。哇，实际有咩废文化嘅俾人听啊？啊，绝对唔系。所以咧，呢、這个教相啊，我之所以同你哋提一提咧，亦都系希望你哋咧，在呢一方面啊，得到呢啲咁样嘅知识。咁以后唔好睇到话咁嘅秘密，点解好似唔话得俾人听啊？唔系，而系咧，在于咧十一音演说法，但系坐上各人咧，个个人得到嘅利益唔同，但系亦都个个人咧，大家你唔知道我得到咩程度嘅好处，我亦唔知得到咩程度嘅好处。咁啊，在呢方面嚟讲咧，就叫做属于秘密啦。咁啊，第二种咧。就叫做秘密咒啊！嗱，咁啊秘密咒咧，咁啊即系嗰啲咒语啦。嗱，我哋通常学佛嘅人啦，咁啊在中国嚟讲啊，咁啊所谓大悲咒啊、啊灵验咒啊、十小咒啊，啊好似啱啱啲巴尼控啊、六字大明王咒啊，咁都系咒啦。咁啊点乜咒叫做秘密咧？因为咒咧唔能够从呢个文字解释，在呢个佛学嘅术语咧，就叫做翻音。就叫做不翻佢呢个意思，啊，即系咧，佢呢个音大概系咁上下啦，啊，好似我哋中国人姓陈，一个姓象啊，姓象同埋姓陈啦，咁啊，你去到呢个移民局里边啦，咁啊呢个移民官问你贵姓啊，我姓陈啊，但系我哋中国人嗰啲口音啊，广东人话姓陈噶。如果香港人讲咧，又有香港人嘅音韵，但系我哋广东都有好多语言噶。最一人讲姓陈咧，佢就唔系同香港人讲呢个陈字咁嘅音噶啦。啊，咁我系东莞人，不过我香港出世就冇晒东莞话。如果我哋东莞人讲嘅姓陈呢个音咧又唔同啊，咁啊呢个移民官啊，或者呢个风水注册嗰啲出世嗰阵时啊，啊咁你嘅老豆满口乡口话咧，乡下话边成仲系呢个姓陈啫？咁就好多唔同啦，啊，支持 A N 咁又可以话亲啦，啊，支持 U N 又可以话亲啦，咁总之大大概概咧系咁样，所以佢哋嗰啲人咧，凡系嗰啲报纸啊，译嗰啲英文咧，佢都系注明啊，系大概咁嘅啫，真真正正咧呢一件案发生呢个人啊，如果你话姓陈啊、姓郑啊、姓曾呢啲咁咧，都系模棱两可，译咁上下嘅啫，冇法子译得正嘅。咁啊，但系唔系话越唔得咁正咧，就冇咗呢个人喎。呢个人确系有呢个人啊。咁啊，所以我哋呢个咒语咧，亦系一样。所有嗰啲咒语，句句都系菩萨嘅名嚟啊。咁啊，句句都系菩萨名。咁啊，但系佢哋嗰啲音韵，同我哋啲音韵咧，就冇法子咧，系十足十咧，可以一般得过嚟。所以他用中国字来去译他的音呢都是呢、啊、七八成的大大概概呢七八成或者八九成就很难找到一个呢十足十。有人想问为什么这么麻烦你要译他这个音你何不译他这个意思我们很懂呢但是在这个佛法里面呢有了一个尊重不翻我哋尊重菩萨嘅名，我哋尊重菩萨嘅德性，或者咧佢有好多嘅意思，我哋译得呢样嘅意思咧，就唔能够表达其他嘅意思。咁啊，为咗咁嘅情形之下咧，所以嗰啲翻译经典嘅法师啊，历代翻译专家，佢就只能译佢呢个音，就唔译佢呢个意思。保持呢个梵音是尊重菩萨的德性，咁啊，所以你话念南无喝啦，但系多啦爷爷好多人都会念啊。究竟乜嘢叫做南无喝啦，但系多啦爷爷咧，只有两个字，系南无两个字有得解。咁啊，点解南无就系顶礼，南无即系皈依， 南无就即系归命，可唔可以顶礼乜嘢？归依乜嘢？咁就下边跟住啦，何那旦那多拉耶耶，咁啊何那旦那多拉耶就个菩萨名。咁我哋个客加上呢个南无咧，咁啊即系顶礼咯，何那旦那多拉耶耶，即系归依咯，何那旦那多拉耶耶。就是菩萨的名字，那么因为菩萨的德性慈悲太多意思了，我们亦得一样呢，不亦得第二样，所以保全梵音，那么亦都是尊敬菩萨，所以保全梵音，亦他这个音就不亦他这个意思。那么但是呢，仍是念咒的人都会得到好处，所以这样明白他就秘密咒，不能够从这个文字上呢做个解释，但是你只要持咒，你只要念，那就有感应了、那你日日都念他的名字，这个等你日日都叫他啦、那你有什么所求呢？那么当你有灾难的时候呢，你念得尽足，那么心有所求，那么菩萨呢就有所感应。所以在这个咒语方面呢，因为保存这个梵音，尊重菩萨，亦都菩萨有很多的慈悲智慧，种种的功德，你亦得一样呢，你亦得第二样，都不如呢保存这个梵音，以及尊重菩萨，我们就不翻译他这个意思，就只是译他这个音，这样呢就称为就叫做秘密咒。你只要念呢就有好处，你只要念呢就有功德。咁上来呢就将呢个化如地教啊，所谓顿念秘密不定，咁就解释过。咁仲有呢个化法地教，就係藏通必然。咁因为时间嘅关系呢，咁只有下个礼拜再同各位讲啦。咁各位能够明白咗呢个化法啊，呢个化如地教啊，咁应该以后对呢个佛法嘅理论啦，应该咧要明白好多啦，尤其是呢个秘密两个字啊，咁就明白咗咧，以后你睇藏经啦，或者对某一方面嘅理论咧，你唔应该怀疑啦，你明白咗呢个秘密两个字嘅意思咧，系在呢一方面。好啦，咁啊向下问出，咁啊下个礼拜咧再同各位见。 各位居士，各位善信，咁今晚咧，我哋继续向各位讲好缘菩萨行愿品。咁我哋首先嘅说明系解释《大方广佛花严经》前经嘅经题，第二就显一经嘅体。咁啊，此经咧，当然以呢个一定啊。唯一经之体啦，咁啊第三咧就系明宗啊，咁啊本宗咧亦系以呢个一定嘅因果咧系为宗，咁啊第四咧就系论用啊，始终咧系以离苦而得到啊往生净土唯一经嘅妙用，咁啊第五咧就判教相啊，咁啊我哋未曾判。是一部经属于呢是何教以前啊，我们首先呢就照这个天台宗所谓明这个八教，那么八教呢就有化如地教同埋呢是化法地教，那么化如地教就是顿念秘密同埋不定，在上个礼拜已经向各位解释过，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讲化法地教，就是佛教化众生啊，有四种教。咁啊，边四种呢？就是藏、通、别、圆。咁啊，四种。我哋第一就是讲呢个藏教，咁啊，译名呢就是叫做三藏教。咁啊，点叫做三藏教呢？他以这个四阿含经是为经藏啊，四阿含呢就是长阿含啊、杂阿含啊、真一阿含和中阿含，相信这是那些藏经里面呢 应该呢一套有嘅。最初嗰几本咧就系、是《柯含经》嚟嘅。咁啊，里边所讲嘅道理咧就系、是、有关啊，点样修呢个人天嘅福报，以降系点样了呢个三界嘅生死正阿罗汉果。咁啊，一个学佛嘅人啊，如果你得闲冇事啦，你啊睇下呢个四柯含经咧，应该对你嘅道心咧系好有帮助噶。可以讲咧，凡系恶事都要断啊，一切嘅善事咧，我哋都要咧去收集。咁啊，四柯含经里面有好多嗰啲因缘故事，即系普通人所讲嘅古仔。咁啊，亦都可以讲咧，我哋常常同各位介绍嗰啲古仔啊，都系出于柯含经嘅好多啊。你只要识中国字，唔系好深噶。你只要识中国字咧，你就可以睇得噶啦。咁啊，你慢慢得闲啊睇几页，得闲睇几页啦，可以讲对你嘅道心啊系有一定嘅帮助。所以呢个藏教嘅行者以四种柯含经啊系为呢个经藏，就以呢个毗卢就为律藏啊。咁例出啦。是有250条架，所谓四分律或者五分律，咁以呢个皮尼咧系为律状，以呢个阿皮昙就为论状啊，咁一共咧就称为叫做三藏教。佢里边所讲嘅所谓生灭四谛法，咁啊点叫做生灭四谛法咧？就说明一切法啦，系无常。是苦是空是无我是不净。咁一切法啊，一凡系眼见耳闻，可以讲啊，冇一样物件事物是永恒不变嘅，亦都冇一样物件是永远快乐嘅，亦都可以讲冇一样物件啊唔会坏啊。咁啊，在呢个三藏教里边咧，就说明一切法系无常，系苦，系空，系无我，系不净。咁啊，破呢个凡夫啊嗰种嘅邪见，以共嘅执着。咁啊，关于点样叫做无常，点样叫做苦，点样叫做空，相信好多人都听过。咁啊，我咧亦都唔需要咧，就太过咧，在呢方面咧讲得太多。不过咧，我就要提出一个问题，所以说就讲经咧，有啲人听咗就好多问题啦。咁啊，亦都好多咧，我自己本人谂得到嘅，我就自己咧系提出，就自己咧答复。今日恐怕有好多人问啊，法师啊，咁啊，既然一切法都系无常，又苦又空又无我又不净，咁啊，岂不是咪好消极？咁啊，如果问起嚟咧，系有啲道理嘅喎。咁啊，因为一般社会上嘅人啊，已经系对我哋所谓嗰啲出家者，佢话呢个人出家，佢梗系咧，或者平常失意啊，啊或者生意失败啊，咁啊某一种打击咧，咁啊出家。咁啊，在佢嚟讲咧，都不能讲话冇理由，都有啲理由，不过咧就唔系完全。啊，例如我哋中国旧史啊。好多出家都系十岁八岁就出家啦。我相信就算系今日咁民主嘅思想咁开通啦，十岁八岁对于呢个情爱两个字啊，就算佢懂也不过系门外汉啊，冇理由话真系好透彻。既然连呢个情爱都尚未曾了解到透彻啦，咁啊何来嘅失意啊？咁就唔通噶啦。所以说明出家咧，唔一定咧系情长失意。咁如果从佢嘅根本嚟讲咧，就佢有畜生嘅善根啊。咁我哋话咧，如果冇福啊，就唔会住呢个三宝屋啊。啊，你话我哋家识得一个人住一个大房间先嘅算啦。啊，咁啊，就算呢个房间咧，喺香港嚟讲咧，都唔简单噃。啊，即使今日咧。嗰啲楼房产业咪跌咗好多，咁啊另外一件事。 佢跌價咧係另外一件事，但係如果一般普通人啊，一個人住一個咁大個房間咧，都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喎。啊，咁啊，現在香港嗰啲法師啊，真係好多都係有咁大個房間住嘅。咁我何況仲有一個咁大嘅廳，一個咁大嘅講堂，咁你話係咪一種福報嚟啊？呢啲都係一種福報啊！所以從根本嚟講，冇福啊，唔住得三寶屋；冇福咧，就唔能夠出家。咁所以出家咧，係有佢一定嘅善根。就以佢現生嚟講，咁啊，亦都佢有咁嘅善緣，因為畜生有咁嘅善根啦，所以今生咧就有咁嘅善緣。咁如果嗰啲所謂中年啲，或者二十歲以上，或者三十歲左右出家嘅，佢都未必一定做生意啦，所謂商場失敗喎，除咗咧係細雜嘅，等於話佢一出世，個老豆大把生意啊，一做唔切一分一份俾佢咁嘅零講。通常嚟講啊，廿零卅歲嘅咧，喺呢個商場裏邊長袖善舞啊，個生意都唔多。咁啊，既然都呢種人都唔多啦，咁佢點何來啊？所謂呢個商場失敗，佢出家咧，去學佛咧，入呢個佛門咧，所以都係唔通嘅。咁啊，既然係唔通啊，咁啊，我點所講啊？所謂無常啊、苦啊、空啊、無啊、我啊、不啊、淨啊咁咧，係純粹啊，我哋個教主釋迦牟尼佛啊，一種嘅淡慈悲。咁啊，佢對呢個人生啊，所謂有呢個透徹嘅了解，有呢個透徹嘅認識，所以佢説出呢個無常。咁啊，佢現在唔係常住啦，所謂有生一定有滅。既然我哋知道有生有滅，在人嚟講係幾十年，咁就唔好咁認真。但係唔係叫你壯志消沉噃，而係你知道呢個人咧唔係常住幾十年，轉眼就過啦。你明白咗呢個無常嘅道理之後咧，你就應該啊要爭取呢個有限嘅光陰咧，自己多做一啲啦，都係合於自己良心嘅事。咁啊，多做一啲咧。对呢个社会有益嘅事，或者啊，对呢个修养呢方面咧，自己啊，对呢个佛学啊，多多咧去研究，咁啊了解咗之后啦，咁啊然后对呢个佛所讲嘅道理咧有所了解啊，跟住咧我哋依之咧去修行，咁就唔好啊，将呢几十年嘅人生嘅宝贵光阴咧去浪费咗。就等於話多培植啲福德，係多培植啲智慧。咁所以呢個佛啊，佢所講一切法生滅無常、苦空不淨，而係講出我哋呢個人生嘅過程咧，實在係咁，係無常、係苦、係空。咁啊，既然係無常、苦空啦，咁我哋應該就要爭取時間，多做啲善事，以及咧多多嘅修養。呢、這個就係為佛啦。都是接一个无常苦空的道理，即是话呢绝对呢不是说壮志消沉啊，以讲得是消极。咁相信大家听了之后呢，对呢种理论啊应该呢是比较呢是了解一些。咁第二啊就是叫做通教。咁怎样叫做通教呢？咁叫通前就是壮教啊。通后咧就系、是、别教，以共圆教。咁啊，藏教上一步，通教咧，佢呢个人嘅智慧咧，就比较咧猛利啲。咁佢就了解到一切法都系从呢个众缘和合而生。咁啊，众缘和合而生嘅法咧，佢就唔需要等佢日后坏咗咧。咁啊，先叫做空啊！佢就正在知法，所谓现时，佢就知道佢系空。嗱，好似我哋今晚啊，呢两盆花应该都啊，应该都几新鲜啊，几靓啊！但系咧，你唔使话等佢摆得个五六日啦，枯谢嗰阵时咧， 你先要知道佢坏啊。其实咧，佢现在咧，佢就秒秒都唔同啊。不过咧，佢变得微细，我哋唔容易觉察得到。但系虽然佢变得缓慢，我哋唔即刻察觉得到，但系理论上咧，我哋应该要明白，佢今日唔坏咧，三五日之后啊，佢梗坏噶啦。你仲要有换水啊？唔换水嗰啲水都臭嘅。咁啊，证明咧，佢唔使啦，等到日后变，我哋先至知道佢系坏。就系、是、眼前，我哋咧就知道佢系坏。咁啊，佢呢个智慧咧就比较咧系猛利啲多啲。咁啊，我哋咧又有一个问题啦。咁啊，点解？我哋要了解佢系呢个因缘生法，即系纵然早即而成，唔使啊等到将来先至知道佢系坏，现在秒秒刹那刹那就知道佢坏。咁啊，为咗时间，佛要讲呢啲话咧，越系如刚才所讲，既然知道佢刹那刹那秒秒中坏啊，咁啊，我哋仲有咩嘢好过分啊？去贪恋啊？亦都等于话咧，既然每一件事物，包括我哋呢个肉体，秒秒钟都变坏，我哋应该自己秒秒钟啊，问一问自己啊，我哋所有嘅言行举止，以及我哋起心动念啊，系唔系向于呢个人生呢条路走，就抑或咧向呢个恶道呢一方面走啊？咁啊，亦都要每一个人自己咧问一问自己啦。就等于话咧，绝对唔系消极，而系每一件事咧，既然双因素和合，在呢个时间上秒秒钟变化，咁我哋应该要自己啦，要奋发，要走一条咧正确人生嘅路程。咁啊，最正确人生嘅路程系乜咧？咁就唯有研究佛法啦，咁啊信佛啦，的的确确啦，咁啊佛教嘅人事制度。咁啊，仍有好多短处，但系佛教呢一套藏经啊，可以讲系全世界任何一种宗教嘅理论啊，望尘莫及啊，呢个系肯定系一致公认嘅。咁啊，既然佢有咁好嘅理论，点解我哋唔发心唔修行咧？所以呢个通教嘅行者，佢就讲呢个无生四谛。咁啊，藏教嘅行者就生灭四谛啊！我哋知道佢生生灭灭，总有一日坏。佢如果进一步呢个苦集灭到四谛散咧，佢就无生四谛。佢唔使咧，等到佢日后坏先至知道佢系苦。眼前咧，佢就知道佢生生灭灭咁啊变坏啦。咁啊，仲有乜嘢好放唔下？应该要默然放下啦。咁啊，在呢个教理方面嚟讲咧，佢话经文、言歌、菩萨啊，所谓三人都同意无言说道啊，体法入空，故名为即系通达。咁啊，经文、言歌同埋啲显位菩萨咧，呢三个地位嘅人啊，呢个就无言说道咧，佢就观思法空，咁啊，一切法都系空嘅。不过咧，系眼前有呢个假名假相，所以我常常打譬如啊，我七点钟到呢次，一下已经七点五十分啦，喂，我短咗五十分钟命噶啦，呢五十分钟咧，你就用一百只大水牛去掹啊，都掹唔翻转头噶啦。咁啊，呢五十分钟咧，如果你做咗好多好事，咁啊就有五十分钟嘅善根功德。如果呢五十分钟之内你做咗好多坏事啊，咁啊呢五十分钟嘅坏事嘅记录咧，亦都记落嚟，我哋亦都做咗呢个地狱之恩噶啦。真系一百只牛、一万只牛啊，都唔能够将呢五十分钟掹得翻转头噶啦。咁咧，我哋既然明白知法，唔使等到佢将来幻灭先至空。我哋眼前就作观啊，自己正作作观啊，你话边一样嘢唔变噶？冇一样嘢唔变噶， 任何一件物件都是变的。啊，即使是古董，说不定低多几年的价钱是直接高一点，是另外一件事。但是这件古董呢，它就得过得几年，就短了几年命了，又旧了几年了。所以声闻缘觉菩萨这三个地位的人呢，从以这个无缘之道了解知法本来空啊，顾名叫做通教。咁第三咧就叫做别教啊，别咗系别于前嘅藏通二教，又别于后呢、这个圆融大教。咁佢就收呢个次第三观啦，断呢个次第嘅三烦恼，次第咧正三德实正。咁所谓次第者咧，佢唔系话一时间三烦恼断嘅。所谓先天断呢个见思烦恼，其次咧断尘沙烦恼，咁啊最后咧就断呢个无明烦恼。在呢个正理呢方面咧，咁啊先咧正呢个真谛理，次咧就正呢个俗谛理，最后咧就正呢个圆融中道理。咁啊佢就个别咧而修啊，个别而进，咁啊有佢呢个次第，所以名为佢嘅别教。咁最后呢就係佢哋圆教啦。圆教呢咁學教嘅名字呀，佢哋一心三观呀，佢哋一境係三帝。咁一心三观呢，空观、假观、中观，一念之间係圆融收集。咁一念之间呢就圆正呀呢个三帝嘅道理。佢因为知道所谓五音六日十二次法化都是我们的本体，所以无苦可填。咁佢知道呢个无明烦恼啊，即是菩提，所以无烦恼可填啊。咁点解佢就烦恼即系菩提呢？其实烦恼咧系迷一念个菩提，迷一念个自性啊，咁就变成烦恼。但系一念个觉悟咧，咁咪就係菩提啦。所以話立地成佛啊，你只要一念係覺悟啊，你個本體佛性就顯露啦。咁個堅邪的皆中正啊，佢無所謂啦，正與共邪亦無所謂，真諦與共俗諦，化化都係中道啊。所以話呢，佢就無道可修啊。咁生死就即使喺呢盘，佢亦都冇菩提可证。佢即使度众生，亦都唔见有众生可度。所谓一心里面啊，系圆具万法，万法不离一心，一念心觉悟就系佛，一念心迷就系凡夫。咁所以我哋能够悟呢种道理啊，明呢种道理咧，就叫做圆教。咁我哋既然明白咗顿智秘密不定呢个化而对价，亦都明白呢个藏通变而呢个化法对价，咁我哋呢呢个名词叫做判教相啊。咁我哋而家就判一判啦，始终啊，咁在呢个化而对价里边系属于变一教咧。咁啊，在呢个化而对教里边，属于呢个顿教啊，所谓顿渐秘密不顿，唔系渐，唔系秘密，唔系不顿，那系顿教。所谓顿教，所谓一窍直入啊，所谓初发心事都变成正觉，咁啊，佢就顿啦，不落呢个阶次。咁啊，在呢个藏通别然化法四教之中咧，正。就说呢个圆融道理，但系亦都咧坚持呢个别教嘅道理，所谓圆中大别。咁如果在十一代时教里边，所谓分咗五个时期，咁最先嘅就花严时，第二嘅就方等时，第二就阿含时，第三嘅就方等时，第四波野时，第五啊发花涅盘时。現在我們所說這本《法花經》和這本《花嚴經》 其中之一品啦，即系普贤菩萨行愿品啦，系属于呢个花严时，就系、是、佛咧正道啊，在三七日中，即系三七二十一日啦，是此一本啦花严经。咁、啊、我就明白咗一经嘅精题，亦明白咗一经嘅体性，一经嘅修行中要一经所发生嘅妙用，以共此经啦、啊，属于大乘抑或小乘原定教，抑或渐次教，我哋咧已经系详详细细啊，向各位介绍过啦。咁我哋现在咧就系、是、解释入不思议解说境界。普贤行愿品，咁啊花严经仲有四十九品，咁啊此个入不思议解说境界普贤行愿品咧，就属于其中之一品，系四十九品之中啊里边嘅一品。咁啊点乜叫做不思议啊？点样？叫做入咧，菩萨嘅行愿，即系十大愿王啊，系一者礼敬诸佛，叫做十者普皆回向。你修呢个十种嘅行愿，就系、是、能够入啊呢个菩萨嘅不思议境界。等于话你想入菩萨不思议境界咧，你就一定要修呢个十种广大行愿。咁啊！呢个不思解脱境界就系为我哋所进入嘅，咁啊能所咧系一对，咁啊称为叫做入能入嘅就系我修行呢个十大愿王，我哋日后因缘果满所进入嘅就系不思解脱境界。咁啊所谓不思议，咁啊一般嚟讲咧，佢话非心。行次啊，名为叫做不可思，唔系呢个言语所能讲得到嘅，名为叫做不可以。咁啊，不可思，不可以啊，等于话咧，唔系话我哋心所能想得到，亦唔系我哋嘅嘴咧所能咧讲得出。咁啊，既然亦唔系话言语所能做得出。咁啊，亦唔系呢个心啊所能想得到。咁啊，原则系乜嘢咧？就系、是、我哋呢个菩提佛经啊，亦是系本经所讲咧呢个一真法界嘅理论。咁啊，一真法界嘅理论啊，唯有我哋自己啊修行啊，都话行此十大愿喎。那是自己都体会得到，就不是为用个嘴可以道得出，亦不是用个心可以想得到，因为我们现在的心能够想得到的都是生生灭灭，都是灭灭生生，如果你想得多了，只不过想到爆血管都有。那么很多那些建筑大家或者嗰啲畫色師啊，咁啊雖然或者我哋未見到，從歷史上咧，咁啊我哋都可以睇到書裏邊咧，好多嗰啲建築家，所謂嗰啲畫色師咧，佢又諗到個頭啊，當堂咧諗到爆血管，即刻死咗嘅。嗱，例如三藩市、美國啊、加州啊，咁啊加州咧就係從亞洲去啦，除咗夏威夷，那係第一個大門。是亞洲的大門，屬於太平洋。咁啊，三藩市咧，咁我哋中國人又叫做舊金山。咁啊，有時叫做金門大橋啊。咁啊，呢個金門大橋嘅橋頭嗰處咧，佢就大概有得十尺嘅鋼纜啊。呢條鋼纜咧，咁啊幾個人都攬唔過嘅。裏邊咧唔知幾多千千萬萬條嗰啲鋼鐵線啊，咁啊搞成嘅。你話在幾十年前，嗰啲起重機啊，嗰啲建築嘅機器冇咁發達。你話嗰條金門橋啊，能夠將嗰條咁嘅鋼纜咧吊起，然後掹住嗰道橋，嗰次咧個風勢啊係最厲害， 相传啊，呢道桥建筑啊，到现在咯，有170多人咧跳海死咗，可以讲咧冇一个人救得翻嘅。嗰、那个人跳海自杀啦，未曾到水啊，等于话离开呢个桥面，一路咁跌落去咧，未曾到水啊，呢、這个空气嘅压力咧，已经系将呢个人咧压死咗噶啦，未曾到水呢个人死咗噶啦。你即使都能够捞得翻起嚟咧，呢、這个人都唔生噶啦。咁你话咁恶劣嘅环境啊，咁恶劣嘅形势，你话佢起一道桥，呢、這个工程师咧，的确佢未曾起好道桥啊，呢度呢个图画好啫，佢就爆气死咗啦。所以后来佢就纪念佢咧，就喺呢个桥头整佢呢个铜像，以共咧将呢条钢缆啊砸积一遍。大概十尺咁，咁啊喺个桥头俾人展览，就说明咧，凡系可以上得到嘅，你上得多，呢、這个人咧就上完啦。就因为佢唔系呢个理论，唔系呢个修养。咁啊，如果在呢个修养呢方面，我哋嘅自己嘅本性啊，系一种修养而成，系一种修德。先是有功，靠我哋自己呢个精神咧系用功，我哋呢个道心咧嘅圣贤，所以呢个佛性呢方面咧，亦都只有呢个人用功啊，所谓为正人乃知，唔系呢个心咧所能想得到，你越想就越远，越唔能够到家。所以《楞严经》就话，认为佢哋生死根本。嗱，咁啊，《楞严经》咧，好多人都听过。本来《楞严经》啊，就系柯南尊者所谓自堕入室。咁啊，后来咧，佢将近要破戒啦。咁啊，佢个心啊动念啊，佢即系俾嗰啲邪魔邪咒咧，好似咧。接咗佢咧，佢手脚都唔喐得嘅人冇咗主宰，但系佢个心仲清醒啊！佢知道自己要破戒啦，咁佢就好似作观啦。佢话世尊大慈，命不救我，咁啊佛咧喺讲堂咧知道啦，吓、啊、知道咧，所以就从顶放光，光中现莲花，莲花就现化佛。咁啊，化佛咧就宣说神咒啊，咁啊，斥文殊师利菩萨将咒往复，咁啊，呢个九灵炎呢个正咒一道，嗰啲邪咒消灭，咁啊，柯南尊者就还我本来啊，咁啊可以喐动啊，就唔怕俾嗰啲邪咒咧束缚。咁啊，既然佢得到自由，佢就即刻啊带埋呢个摩登强女啊，就翻到佛嘅地方，咁佢一见到佛啦。所谓一个有善根嘅人啊，就同嗰啲咧冇善根嘅人真系唔同啦。佢一见到佛啦，佢自己咧就涕泪滴一，佢就顶礼佛啦。佢就同佛讲，佢话恨无此来，一向多闻都未传道嚟。佢话我一向多生多劫以来，虽然系多闻啊，但系不多思不多修啊。结果咧，一啲道力都未有。嗱，咁啊，证明咧，你虽然系多闻啊，种善根啊，如果不思维、不修行咧，都唔能够正果。呢、这个第一个咧，所谓咧呢、这个理论啊，我哋呢个真正啊，唔系话呢个心思口耳所能达得到。咁啊，第二咧，佢就跟住请佛开始啦。咁佢哋殷勤启请啊，十方知佛而来，佢点样得成菩提咧？咁啊，因为修妙三观门啊，修呢个空观、假观同埋中观。咁啊，你想修呢个妙三观门啊，一定咧就要咧开悟。所以修呢个妙三观门，就系为成无上菩提之因啊。但系你想修妙三观门，一定要先开悟。咁啊，先开悟就为呢个妙三观门嘅前方便。嗱，咁啊，柯南尊者请佛开示喎。 咁啊，如果一般嘅常情啊，咁啊应该咧，咁啊你个徒弟啊，咁啊请你开示，点样成佛所修嘅妙三观门，点样修行开悟？咁你应该就要直接啊，解释俾佢听，点样开悟，点样修行？但系佛呢，唔答复佢呢啲问题，佢就反为问佢啊，佢话安难。他说我们两个是兄弟同一个阿公，以后呢老豆不同，所谓叔伯兄弟，即是你的父亲同我的父亲同一个老豆，那么就同一个阿公，那么和他比兄弟，那么当然是好亲的了、啊、那么现在你为什么想我出家，我就要问一问你，总之佛呢对于他阿难尊者请他怎样开始成佛的法门，怎样修行妙三观门，怎样开悟，佛一句不答复他，不理这个事，只是问他呢，我们是两兄弟，那么你在我这个佛法里面，那么你为什么事过你出家呢，那么似乎好像答非所问的，但是不是啊，所以我哋研究经典嘅人啦，你就要将佢呢啲咁嘅理论啦，所谓头头尾尾啦，要弄通。如果唔系咧，你哋自己咧唔系几懂啦，更加不能讲出嚟。咁啊，阿难尊者见佛咁样问啦，佢话佛啊，佢话我见到老人家有32相，正了时节啊。他说这些32相80种好啦，不是这个男女的欲爱之所生啊。何以故？他说欲爱是粗俗，怎可以能够发生啊，你这个32种就推正妙相啊。他说因此我啊就想啊得到成佛的32相。咁我就跟你老人家出家啦，嗱，咁你就大家听到，应该所答都系冇错喎，你想成佛啫，嗱，咁你话如果你话出家修